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美国著名侦探小说《数汤池的贼》，作者劳伦斯·布洛克，演播艾宝良，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。 卡洛琳说，我曾为同性婚姻斗争过，我写过信给国会议员，某位可怜的工作人员不得不阅读我的长篇大论，还得予以回应。我还签了请愿书去参加筹款活动，是的，我还去游行了呢。哦，伯尼，我讨厌游行，讨厌示威，讨厌所有的这些废话。即使如此，我是为他们的一切权利而努力的。知道，知道。是的，当游行队伍经过纽约的街道的时候，我跑去街上跳舞了。是的，如果当时我戴着帽子，我会把它扔到空中的。哦，那你该跟我说一声，我有很多很多的帽子的。然后，当最高法院做出决定的时候，我又从头到尾庆祝了一遍。我记得，记得。卡洛琳向前斜过了身子，放低了声音。现在，我要告诉你一些，你永远也不许向另一个活着的人重复的话。没问题。不过，就算你现在说了，我可能也记不住。我害怕的是，你会记得是我告诉你的，但你会忘记。你应该把这些话留在自己的心里。不过，我还是打算告诉你。我不大确定，我现在跟你说这些是个好主意。哦，你威士忌喝多了吧？我觉得，你比我以为你喝的要多了不少啊。婚姻是我们应有的权利。这个权利对我们而言当然是有利的，所有拥护他的论据都一如既往的真实正确，但是对于女士们来说，这样的婚姻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嗯，是吗？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波尔尼，对于女士们，两次约会会带来什么呢？搬家公司。你很久以前就告诉我这个笑话的，而且他们依旧很好笑的，因为这是真的。我们有一种无法控制的筑巢本能。哦，你喜欢我吗？嗯，我也喜欢你，看看我们多么有共同点。我看到你有一只猫，我也有一只猫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哦，连我们的猫都彼此相爱。哦，让我们再来第三只猫吧，我们可以一起琢磨出一个超级可爱的名字。哈哈哈哈，你说的太夸张了。不，没有夸张多少。他们会说，哦，咱们一起住吧，咱们两个人分享一个衣柜吧，我们还可以互相穿上彼此的衣服。哦，你不是特别喜欢 LL Bini 这个牌子吗？那些格子衬衫。是啊，是啊，最糟糕的是他们永远也穿不坏。哦，我有一个想法，让我们找个捐赠者和家用导金管一起生个小孩，我们一起当妈妈吧。至少孩子们会给我们一些事情来做呀。哦，或许也许我们应该有两个孩子，所以当我们爱上别人的时候，更容易能够分配他们。哦，不不，别这么说，这不公平。 他们很多还是可以彼此相互扶持，共度一生的。我知道，啊，事实上，我并不确定这样的婚姻成功率有多么的高。是啊，那要多好啊，伯尼，每一场婚姻都要以离婚或者是死亡做结束。哎，你有没有想到过这个呢？ 不，而且我希望现在不用再想了。吉姆和约瑟夫怎么做的呢？我的意思是，当他们还是金吉和乔安娜的时候。 嗯，他们做了什么？ 他们结婚了，我们还是参加了他们的婚礼，目睹了他们的结婚。当他们决定分手的时候，他们都做了什么呢？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伯尼，他们卖了莱因贝克的房子，分了钱财，然后两个人在城里各自找了一个安身的地方。 啊，其实只有金吉找到了，乔安娜最后去了皇后区的某个地方安身。而且我猜乔安娜收养了那些猫，那是因为吉姆现在只有一只狗。 是是是，一只矮棕犬，你说过的。而那个狗碰巧是可以参展作秀的级别，不过吉姆还是没有疯狂到真去走那些啰里啰嗦的形式然后去参展。 搞了半天就是这些嘛。 这正是我想说的重点。哦，伯尼，他们举办了一场美丽的教堂婚礼，并且作为妻子和妻子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。然而时间推移，他们最终选择了分手，但他们不需要打电话给自己的律师。哈，如果具有法律效应的话，那么当婚姻变得无法挽救的时候，你就必须离婚。 是吗？离婚？ 是， 是的， 怎么说都行。 啊， 离婚，在过去就是简单的大喊大叫、一哭二闹的过程，然后最终选择分手，再决定由谁来享有租金稳定的公寓。 唉，你们还是会那么做的，不是吗？ 但是要附加一点点东西。其实为什么婚姻律师同盟会是这种婚姻的最大的支持者，这一点不难理解，不是吗？ 哦，所有这些新添的业务，所有那些为争取抚养权要打的官司吗？ 也许让你一个人喝掉所有的酒是太不公平了，他说着，然后自顾自地斟满了他的杯子。其实不光是分起手来更加复杂，哦，这种婚姻还给了一些全新的理由来争吵，比如一个想要结婚而另一个不想的时候，最后无非就是在婚礼前还是在婚礼后分手的区别。 啊，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的事情。你知道吗？下一次我们再看《快乐的离婚者》的时候，那将会是一部被歪曲到全新角度的戏了。苏格兰威士忌的炭烤味儿，一旦喝到了一定的程度，就失去了喝的紧迫感。酒精便进而变成了我们对话里的背景音乐。我们两个人有无穷无尽的话题可以聊，我相信我记不起的话题和我记得起的一样生动有趣儿。 啊，我说，我可以明白了，为什么人人都会想结婚。 你遇到了一个人，你爱上了这个人，你们想要一起生活，或许再要一两个孩子，或许在郊外还要来一栋房子，但也许不是。因为如果我想养一个孩子，我宁愿让他长在曼哈顿，就在我自己现在住的这个区里， 这样我们才可以步行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去看展览。因为那很重要是吗？是啊是啊，人们总是没完没了地说他们有了孩子之后将如何离开这个城市，只有这样他们的孩子才会知道一头牛长得是什么样子的，然后他们就大张旗鼓地折腾起来，最后终于能搬到郊外了。可怜的小混蛋却从来没有机会看到恐龙的样子。哦，伯尼，我倒是从来没有这样看过这件事情。如果他们只是想要这种生活，为什么需要结婚呢？他们不需要，但同时我也可以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想结婚，但那不是应该在你遇到某个人并与其坠入爱河之后再做的决定吗？珍妮把这些步骤全反过来了。罗马尼亚的珍妮，是的是的，他的脑海里一直有这个画面，一栋大房子，两个孩子，还有他手指上挂着的一枚戒指，这就是他想要的。所以他正在寻找画面里那个可以站在他身边的男人，然后把那枚戒指套在手指上，烤箱里烤着两个圆面包。对我来讲，那似乎是本末倒置的，也可能不是。如果你先坠入爱河，然后再做其他的，结果到头来，他不是真命天子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是啊，你全心扑在去看牛的身上，他呢，却一直等待的是恐龙。是啊。随便你吧，呵呵，不过我觉得这真是需要仔细琢磨的事情啊。 然后 一小会儿以后他说，伯尼，有趣的是那个罗马尼亚女孩完全错过了重点。 哦，我真的不认为她是罗马尼亚人。 好吧好吧，就算他是伊特鲁利亚人我也无所谓的。欧伯尼，他看着你的衣服、书店还有你的公寓，这一切都摆明了是低租金低级货的。 那也没有看错嘛，我的公寓租金确实是很低嘛，这栋楼本来就是租金管制区范围内的嘛。我是白痴，我才会搬走呢。 是啊，是书店的店面租金也一样低得不能再低了， 因为我根本不需要付任何租金，否则那会是天价的。 知道知道，波尔尼。 还有我的衣服，我的衣服有什么问题呢？我告诉你，它是来自布科兄弟的西装。 是吗？只是他在二手商店里兜了一圈，波尼， 可衣服的标签上并没有这么说呀。 哦，你刚刚说他错过了重点，他错过了什么重点呢？至少从钱财的角度来看，你实际上确实有很好的前景的。他觉得你为一顿晚餐花$200是不负责任的，其实呢，你只不过是需要庆祝一笔不错的意外之财。书店里没有人又怎样呢？你刚刚在几小时内就赚了35000呢。 当然， 可是我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呢？不多也不少，至少你没有饿过肚子吧。你的公寓里也没有高价的家具，但你的墙上却挂着一幅画，一幅至少值7位数的画。 如果我能够卖掉它的话， 不，它值这个价的。无论你是否可以把它卖得出去，是是是，如果你想要出手的话，你就可以卖掉它，也许不是全价，而且 也无法公开售出，但一定会有收藏家肯出钱买的。他们买了也不是为了展示给任何人，就像史密斯先生和他的手稿一样。所以我其实一直是他在寻找的那个人，只是他太笨了，没有发觉。哦，我就是那首曲子中的斯加斯湾的加拉哈德，随时准备为他在维斯特车斯特买下一栋豪宅，然后到邻居的家里偷东西，好让他过上享受的生活。如果出了什么问题，我就在离家半小时左右在那儿的星星监狱里呢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我说，格罗林，其实我不想结婚。博尔尼，我很高兴你跟我说了，我刚才一直在为向你求婚做心理准备呢，你这么说刚好免了我很多的尴尬。哦，克罗琳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哦，天哪，当然不是了。我也这么觉得，但我想特别的确认一下。哦，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？我希望不是披萨饼，这个时候披萨店都关门了。我想要的一切都保持不变。我也是，我想每天和你一起吃午饭，打烊后再饶舌酒鬼喝几杯。我希望马克辛这位服务员永远做着那个没有前途的破工作，这样他就可以一直为我拿酒喝。不，他不敢走的，他知道他要是敢辞职，我会杀了他的。我也不想在网上卖书，我想保留我的书店，即使大部分时间里这里就只有我跟猫。不，还有带着电子书的女孩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带着电子书的女孩，哦，帮我安排了多年来最为激情的一晚。而当那晚结束的时候，我感觉很糟糕，但它是值得的，而且我最终还是会释怀的。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还有别的女孩。嗯，是会有的。而我会继续想着未来的某段感情是会有结果的，但其实永远也不会有什么结果，而那才是我想要的，没有希望的浪漫，一段接着一段，一路上有很多美好的时光。是吗？哦，伯尼，我也希望那样。哦，有件事情你知道吗？即使我跟他一起在床上，是珍妮。哦，对，珍妮，她，玛丽，随你便吧。即便我们如梦如仙，魂儿都跑到了外太空了，在银河的宇宙里了，我的一部分也知道，我迟早是想要摆脱他的。哦，你要一直记着那个想法，波尼。那个想法有个名字，叫理智。好了好了，你这么说也可以。哦，别说结婚了，我知道即使在一起，我们的关系在夏天结束之前就会结束的。哦，那不是很快吗？也许偶尔还会来一个一夜情的。哦，看在旧情分的面子上，这瓶酒已经是空的了吗？恐怕是空了。哦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想咱们喝的也够多了。哦，我说到哪儿了？和珍妮玩完了，只剩下一年一度的相聚了。啊，是啊，明年的今天。哦，这真是一部很棒的舞台剧啊，后来成了一部很棒的电影。哦，这样的事情多久才会发生一次呢？不常发生的。而本质上，博尔尼，它就是一个美丽的幻想。 是最好的幻想，卡洛丽。我很高兴他离开了我的生活，真的。但如果可以和他再来一个晚上，我愿意付出很多的。 有那么好是吗？ 是，真是的。 卡洛琳想了想， 我没有见过他，但是听你说的，让我觉得我对他已经了解了不少。我想，他会找到他要找的那个人，然后结婚的。是，我确定他会。 他会有两个孩子，哦，甚至三个。但我猜，他有了两个孩子以后便会停下来，然后他们就会离婚的。 哦，为什么？ 谁在乎啊？ 因为这个或那个，他的婚姻最后以离婚收场的概率是很高的。啊，我不想让他不开心的，卡洛琳。我和他度过了美好的时光，我希望他过得好。我不会坐在这儿祈祷他的婚姻以失败告终的， 波尔尼。但是，他的婚姻有或没有你的祷告，都可能是以失败告终的。 然后他就会搬回曼哈顿，人们都是这么做的。然后你和他会有再一次机会。哦，上帝啊！ 假如说这整个过程需要七年的话。 哦， 他那是多大呢？35岁吗？ 哦，到了那个时候啊，他一定已经是一个瑜伽普拉蒂外加私人教练型的姑娘， 所以他的身材会非常的好的。 哦，当然，经历了那么多，他会更有经验的，所以上帝才知道，哦。他还会在床上想做什么样的事情？ 红墙别墅里死去的老妇人，重金购买的画作手稿。他是个贼，也是个绅士。他一边和纽约警官联手破解红墙别墅一案，一边继续自己的盗贼勾当。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？数汤匙的贼，半点过后，午夜拍案惊奇，继续播出。 小薇愁什么呢？ 天天空调不离身，电费蹭蹭涨啊。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，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，省电又健康，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，还可以节约5%的电能。 还有呢，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。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，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，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，通通告诉你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外人间百态，北平的七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。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美国著名侦探小说《数汤池的贼》，作者劳伦斯·布洛克，演播艾宝良，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。 我在卡罗琳的沙发上醒来了，有一只猫趴在我的胸前，不要问我是哪一只。我在现在的状态下，唯一能做的只能确定该物种为猫。在厨房的桌子上，卡罗琳留了一张字条，向我保证他会在上班的路上顺便喂拉菲茨那只猫。他说，如果你愿意就留下来，冰箱里有吃的随便拿，如果你能吃得下的话。哦，我吃不下，在淋浴换件衣服之前，我也无法面对世界的。他的字条用一瓶阿司匹林压着，出门前我从里面拿了两片吞了下去。洗完了澡，刮完了胡子，我居然感到精神焕发，想起我最近一直想找理发店去理发，于是我去了理发店。离开的时候，我的胃口也回来了，我的餐厅停下来吃饭，还喝了第二杯咖啡。我到市中心的时候，差不多已然是中午了，开店上班了。拉菲子这只小猫向我发出了我饿死了快来喂我的信号，然后跑过来蹭着我的脚踝，这是他在猫学校学的招数。我对他说，想都别想，格洛琳今天早上已经喂过你了，哼，你以为我们彼此不通话吗？说到这儿，我打电话给卡罗琳，告诉她我不过去吃午饭了，感谢她让我睡她家的沙发，还帮着我喂猫。我说，你真是个好朋友啊，希望昨天晚上我的状况不是太糟糕。她说，你挺好的，也没有吐，你甚至没有和我特别伤春悲秋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。呵，我本想把床让给你的，自己睡沙发，我个子小，睡在那儿比较适合，但是你是是是，那个时候我已经呼呼大睡了。 我记得对吗？我们在说金鸡乔安呢、啊、 是基姆和约瑟夫 啊，对对，嗯，他们还保持联系吗？ 他们现在是好兄弟了， 伯尔尼， 他们一起去看球。 哦，球赛呀、啊、 是的，男人们喜欢的东西。 我开门的20分钟里来了3位顾客，如果你把那两个进来打听怎么去斯特兰德书店的游客也算上，那么我就有了5位顾客。我打了几个销售电话，等他们清了账，拿起了我的书，可是还没看完一页就来了另一个人。哦，你总算回来了，伯尔尼。啊，你这么想吗？我低头看着我的手表，下午好，雷。哦，我2个小时前就来过这里了，但是你没有在。嗯，你还是在按盗贼的时间表在生活吗？ 不， 卡罗琳昨天晚上跟我喝多了。我们一边喝苏格兰威士忌，一边在谈论着变性的手术。哦，嗯，你们俩谁变呢？你还是他呀？ 我们无法决定啊。 哦，是是是是是，啊，是要好好的谈一谈。我猜呀，嗯，等你喝完了，已经回家很晚了吧？你真是老奸巨猾呀，雷。嗯，什么意思？问个问题还设陷阱套我的话。你明明知道我昨天晚上没有回家，一直待到今天的早上，这意味着你昨晚很可能想找我，是吗？为什么？ 哦，是这样。昨天晚上我坐在电视机的前面，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。哦，我本想打电话给你的，但是当时已经很晚了，而且我以为这个想法可能很愚蠢。 是吗？ 可他并没有阻止你现在来找我呀。哦，我今天早上醒了，这个想法还在我的脑子里盘旋着，只是我不觉得他那么愚蠢了。所以我来这儿找你了，也许能赶上你在吃早餐之前。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？ 8点13分，我开车到你的住宅楼打电话给你。哦，只听到了留言。 哦，那你有留言吗？ 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呢？我去找门卫按你公寓的门铃，但是没找着你，所以我只好自己吃了个早餐，然后去了附近的区域啊，做点这个做点那个，然后10点之后我就来到了店里，因为我知道你已经开门了。但是我没有， 没有。嗯，你还真没有？哦，这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决定我的想法是否愚蠢了。 啊，我仍认为他可能确实不太聪明。嗯，但是我似乎没有办法把我的念头甩出我的脑子。 也许分享一下你的想法会对你有所帮助的。 嗯，你是心理医生吗？我正要说呢。 对不起。 哦，这与另一件我心里放不下的事情，也就是92街的奥斯特迈尔夫人的案件是有关的。 什么？你不会真的认为我？ 哦，上帝啊，不，波尔尼，我知道那个事情跟你无关，可我就是觉得这个案子里有什么地方是显而易见的，可我就是看不出来，想不到。 那你想跟我说什么嘞？ 不不不不，我想做的是带你去看一看。 嗯， 因为你是一个小偷，对吗？ 曾经是。 你就是一个贼，波尼。我想的是，你可以用盗贼的眼睛帮我看一看这个情况。我以什么身份去呢？我是什么呢？啊，纽约警察局的某位平民顾问吗？ 哦，可以，如果你这么想的话，可以这么想。你就是给我帮个忙。这么多年以来，我看你好几次啊，从好几个帽子里变出了好几只兔子。哦，有不少坏蛋是因为你的迅速推理和出神入化的游走，才被定上谋杀罪而锒铛入狱的。哦，被杀的可是位好心的老夫人。他被杀只是因为他没有听完某个胖姑娘唱歌就离开了剧场，这没有道理。哦，是的，是不对的。那你怎么说呀？我的车停在外边的消防栓的旁边，咱们走肯尼迪高速开上去，很快两个小时就能够回来。可是这两个小时我没有时间的。我刚刚开门，雷，我有生意要照看的。哦，是是是是是，我看到了，这里的顾客多到了人满为患。咱们的对话在他们不停的打扰下，真的很难进行下去了。六点钟怎么样？好吧，我不去和卡洛琳喝酒了，和你一起到东区去检查，这样行不行？ 其实，倒可能会更好。哦，那个时候我就有验尸的结果了。 哦，倒不是说知道死因就能让找凶手更容易，但是也不是件坏事嘛。 门上的铃声响起了，书店的门打开了，一位顾客走了进来。 我说，你看，我告诉你什么来着，我是有生意要做的。雷，就像我说的那样，六点钟跟你走。 于是他离去了。我等门在雷的身后关好以后，才走向我的访客。我说，下午好，史密斯先生，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助你的呢？ 奥斯特迈尔家的房子位于上东区的第92街，距离列个星敦大道只有几步远。房子是本地对红墙别墅定义的标范。红色并不仅局限于具有该颜色的外墙石板。这栋标准建筑的门前的入口处用的是石灰石。我不得不同意奥斯特迈尔的孩子们的看法。是啊，让一个独身女人住在这儿的确是太大了点儿。我随着雷走上了通往楼层入口的石阶，黄色的犯罪现场胶带封住了门。门前由纽约警察局的特用挂锁锁着。雷撕下了胶带，伸手到口袋里说， 我知道知道，这个时候在你这种有才能人的面前是不需要用这个的。 他说着拿出了一把钥匙。 哦，但是咱们得注意点邻里的影响，不是吗？ 房间里能够闻到空气清新剂的味道，这大概都是为了好闻才喷的。空气里藏着空气清新剂想要掩盖的味道。 呵呵，你不会把这儿错认为是香奈儿五号的。 我们穿过一个装满镜子的门廊，进入了大客厅。我的眼睛看向了那位女士倒下的地方。现在已经不再用粉笔画出受害者的所在地了，是，连电视上都不这么演了。不过其实画不画都差不多。 我说，那椅子上 是他穿的外套吗？ 一定是吧。脱下外套，顺手搭在椅子上。 是件好大衣，暗绿色，球毛领子。 他走进了门口，本该脱下外套把它挂起来的，但是他却决定倒地死在了地毯上。对对对对，大家知道的也就这么多。也许当他快死的时候，外套已经脱到了他的手臂上，最后落在了他旁边的地板上。 也许吧。然后入侵者把他的外套移到了椅子上。我仔细看了一眼这个女人倒下的地方。 哦，这是特伦特巴林地毯，美国制，30年代新艺术时期的风格。 你瞧嘛，只有你会注意到这种事情吧。哦，不过伯尼，为什么要研究地毯呢？你知道这个玩意儿有多重吗？要是偷个热炉子，可能都比它要容易些呀。 但其实较小的东方地毯更便于携带，而且质量好的话也有不错的买家市场的，更容易找到买主的。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向他指出这一点。 我说， 很容易看出你发现它的地方，因为地毯的其余部分都覆盖着各种各样的东西。你看，书本，零碎的小物件，相框什么的，而中间刚好有一个装尸体的空间。他的头是朝向那边的吗？是俯卧还是仰面呢？ 我永远记不清楚哪个是哪个。他的脸是朝上的，我想起来了。 啊，是仰面，我想。但是有多少人能把这个词拼对呀？ 是仰面， 面朝下的称为俯卧。 是是是是是，对对对，你这么说我就记住了。伯尔尼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 没什么。我在一个3英寸高的雕刻旁边跪下来了，我仔细地看着。那刻的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男子，脸上挂着细细的胡子，他的身子靠在手拄的拐杖上。 我说，这是象牙的。你现在已经不能把这个东西带回这个国家了，一切都是为了大象环保。当这个小象刚被刻好的时候还是可以的。你看，它还有一只大象脚做的伞架勒在那边的钢琴的旁边。你猜钢琴的琴键是不是象牙的？ 反正黑的不是。 象牙和乌木，他们好多年前就停止用象牙做琴键了。我倒是想知道他们是否仍然使用乌木。你不用杀死大象就可以得到乌木，但我知道那也是一个濒临灭绝的树种。 是啊是啊，现在有好多东西都是濒危的了。除了没人想要的垃圾。 纸牌到处都是。有没有人把他们数一数啊？不难相信有52张在这里吧。 是，假如他用一整套纸牌在玩的话。这是一个空着的礼物盒。盒盖子在哪边呢？在这儿。就是不知道盒子里有什么。 随你选吧，波尔尼。里面可能是这地上的任何一个垃圾。也或者这只是一个空盒子。 看到这些包装纸了吗？我打赌它原本是在盒子里的。还有一尺长的蓝丝带 哦，盒子是浅蓝色的，所以用深蓝色的丝带来配。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呀。 哦，波尔尼，这到底又能有什么区别呢？ 谁知道啊？啊，你把我带到这里查看现场，不是吗？所以我正在查嘛。现在我正在观察一个打火机，就是那种罗森牌纯银的打火机。罗森当年肯定卖出了上百万件的。 对，是的，我的父母就有一个。 我的父母有两个。我记得我家原本有一个，然后有人又送了一个。我母亲不得不假装这是她一直想要的礼物。你一定要为你的客人准备好打火机，房间里还要布满烟灰缸，所有的桌子上都要有香烟，直到香烟慢慢的受潮发霉，而你的客人抽着自己带的烟。 哦，我们家的烟可不会被放坏的， 波尔尼。不过你猜猜是谁把他们都抽了吗？你也可以猜猜是谁抽了我们家的。我记得当初你戒烟的时候，雷，你过得是很艰难的。 哦，对对对，那是最难的时刻。哦，你抽烟吗？我一直在试着想象你手里拿一根烟的样子。 我被送进的时候就戒了。 你不是说大学的时候吗？ 不，不过也有人会把大学说成那样。我想你也可以在里面接受教育的。你为什么选择那个时候把烟戒了呢？你不认为在那个时候烟可以帮你消磨时间吗？你买不起吗？不，他们太贵了，舍不得抽。在我被关的地方，香烟就是货币，抽烟就是在烧钞票。 对，现在也是一样的，你都不需要被关到哪儿。哦，你看到如今这一包烟已经卖多少钱了吗？ 红墙别墅里死去的老妇人，重金购买的画作手稿。他是个贼，也是个绅士。他一边和纽约警官联手破解红墙别墅一案，一边继续自己的盗贼勾当。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？数汤匙的贼，作者劳伦斯·布洛克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。午夜拍案惊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